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你是谁，唯有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爱上。Canton Pop， 欢迎你收听爱乐之城 Cantonlet， 请关注同名公众号参加我们的音乐活动。 让风吹过来， 记忆之中咧，2019年喺呢一个深秋嘅时候咧，我个好朋友麦子杰咧就开咗一场非常之精彩嘅花园音乐会嘅。咁而喺音乐会当中咧，就系将佢出道以嚟啦咁多年嘅一啲优秀嘅作品啦，同我哋重新分享过一次。咁而好快咧，三年过去之后啦，啊，差唔多四年啦，咁我哋好快咧又会同麦子杰一道咧喺另一个非常之动人嘅场地咧，我哋再开场咧2023年 Understar 卧谈繁星夜嘅音乐会嘅。今日咧我哋喺呢个节目咧，其实除咗喺乐活世界之外，当然就系爱乐之城啦。咁我哋会同步咧系播出就系呢一次有关围绕住音乐会嘅访问啦。咁当然就系爱乐之城咧，我哋喺一生所爱里边咧，仲会同麦子杰去讲下啊佢最重要嘅心目之中嘅一啲粤语歌曲嘅。Hello， 子杰。 Hello， 婆婆你好啊。 哇，咁啊，嗱呢排咧就即系疫情紧张啦，你身体状况如何啊？呢排 我个身体状况，同大家一样啦，都响度康复紧。 系，我都听你鼻蒙蒙话吓。嗱，子杰啦，咁我哋咧就系即系作为咁多年嘅好朋友咧，其实就系我哋都系一齐成长啦，甚至乎可以讲系一齐出道啊。咁当年咧，我哋即系身边好多好朋友咧，包括你啦，就系杨钰莹啦、毛宁啦，咁就系高林生啦、林依轮啦，一批嘅九十年代出道嘅歌手咧，包括我哋呢一班 DJ 咧，都系经历咗非常之美好嘅中国流行乐坛起步嘅阶段啦。咁啊，而家咧就哇，转眼已经系30年过去了，你觉得现在的心态和是怎样看现在我们中国乐坛呢？ 哇，这个问题其实是有点 好大是吧？ 不过就我刚刚去完就是我好朋友就是福建省流行音乐协会的一个活动，他们都有问到我类似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的世界就是说很多元化， 没错， 还有因为网络很发达，咁每一個有音樂理想或者一啲才華嘅音樂人咯，都可以喺唔同嘅平台或多或少咁展現咗自己。 嗯哼， 所以其實喺邊度做音樂唔係最緊要嘅，因為我交流咗一下，其實有好多嘅唔同嘅組別嘅音樂人都係已經成名嘅咧，好多都分散祖國嘅各地，譬如包括我今次去嘅廈門啊、福州啊、上海啊、廣州啊、北京啊、成都、重慶， 係冇錯。 呢幾個地方咧都多咗好多已經成名嘅音樂人喺度駐扎，因為而家個好處咧唔同以前啊，即係譬如有啲比較傳媒嘅中心嘅有話事權或者有覆蓋力嘅咧，大家中唔中意都要扎向嗰度。 即係逼住去聽去睇嚇，即係我哋以前睇一啲叫做中心化嘅電視台啦，或者係電台啦，一啲大嘅城市嘅媒體咧，大家係只能咧就係按照佢哋嘅嗰個影射同埋覆蓋咧，跟隨呢個潮流啦。 冇錯。 咁但係咧就而家真係互聯網時代啦嚇，無論係即係我哋而家製作嘅嗰個成本又低咗啦，因為製作成本係包括可能我哋有時做創作咧，一部手機都可以做好多嘢嘅嚇。 冇錯。 咁然後咧就即係喺錄音後期製作啊，甚至乎咧即係我哋用嘅啲錄音系統咧，都比以前咧就係先進同埋簡易好多。 好似我哋今日咁。 低咗啦，系啦，而家我哋系网上一个好似面对面嘅录音啊，咁但系咧就即系同时咧，传媒咧，我哋已经系有多元化，正如你讲咧，就而家有好多嘅即系唔同嘅互联网平台啦，如果有。即係真係有呢一個即係創作慾望同埋呢一啲有呢一個才華嘅人咧，其實可以用唔同嘅平台咧，可以發布自己嘅作品啊。 咁啊，所以以前咧，你就算有啲唔習慣一個地方，你都要擲去我度去做音樂。 係啊，都逼住，好似有一排你啊逼住去咗北京。係 啊，好似係啊，即係你話要唔中意寒冷啊，或者唔中意冬天冇樹嘅人都要喺嗰度嚇。咁今時今日咧，你會多咗好多嘅選擇啊！即係首先讓自己相對舒服先啦、 如果你可以喺本土，即係你自己好開心，即係你生喺呢度，又可以長喺呢度，你嘅事業喺呢度係最好噶啦。咁今時今日嘅廣州其實同三十年前最唔同咧，就係嗰、那個好似個凝聚力冇咁高啊！即係以前 係咪你會覺得大家冇咁團結咧？我成日都覺得有呢個問題。 我覺得呢個唔係特登嘅，即係你要你有一個組織或者你有一個。或者一班前輩， 即係流行音樂家協會啊、創作人協會啊、作詞人協會啊，呢啲係咪咧？ 哦，即係做啲嘢咁樣。 係啦，我哋以前咧就我哋好多噶嘛，就係而家好似呢啲協會咧，好似 唔係加上我哋嘅電台咧，就係依家嘅電台嘅影響力咧。亦都不及九十年代啦，因為嗰陣時好多嘅活動啊凝聚力咧，都係用電台作為一個載體啦。每一年每一季嘅一啲頒獎啊，都會凝聚好多人，你有好多嘅時間去交流啦嚇。咁依家因為電台嘅獎越嚟越少啦，咁樣嘅綜合嘅頒獎活動又少咗好多， 係 咁就靠翻即係私底下，好開心今次即係 就兄弟各自爬山。 今次呢個活動即係大家會請咗一啲唔同組別嘅音樂人啦嚟我演唱會一齊交流，我覺得希望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好嘅開始啦。 嗯哼，嗱，你啱啱就去完咧，就系福建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吓咁、啊、福建系一个点样嘅音乐活动啊？ 就系佢哋福建流行音协做嘅一个每一封信纸呢个音乐计划，即系地方政府出钱俾呢个音协咧去扶持一啲新嘅年轻人嘅音乐计划嚟嘅。 嗯哼， 咁每一年都搞第四季啦，好似系。咁我就覺得係非常值得借鑑啦！ Okay, 我睇見好多好有才， 係我哋廣東都要即係重新急起直追 啊！係啊，即 係因為而家廣東咧好似攤凍曬咁樣。 係啊，作為音樂嘅呢個重鎮嚟講，咁啊落後於我哋嘅福建省，我覺得有啲汗顏咧，我覺得係。 係啊，係啊，嚇！即係其實我嘅感覺同你都好相近嘅，就係話我哋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就即係大家都聚喺一齊啦。唔單止係我哋廣州本地嘅歌手啦，仲有就係嚟自內地啦，好多其他城市嘅人咧，其實都會喺廣東咧就一齊合力咧去做呢一個中國嘅流行音樂嘅。咁後嚟咧就即係大家都北漂咗啦，去咗北京啊咁樣。因為而家咧就即係各個歌手或者唔同嘅呢啲藝人咧都分散喺唔同嘅地區嚇。咁啊，正如頭先我哋講就係因為而家便利咗製作啦，而家個即係做音樂嘅門檻又低咗啦。咁仲有就係好多人咧都會按照自己嘅生活喜好咧，就分布喺世界各地。唔單止係中國各地啊，全球各地咧，我都見到唔同嘅即係中國嘅音樂人嘅。咁而家就係大家聚喺一齊交流嘅時間少咗啦。咁就係我覺得咧就反而我哋對比咧呢幾年，好似台灣或者係香港咧啊，你講呢一種嘅狀況，真係我覺得係一個好有意思嘅即係比較啊。好似咧台灣樂壇啦，咁就香港樂壇咧呢幾年咧，雖然就大家一直都講幾十年嚟咧就係流行音樂嘅市場都唔好噶啦，咁但係咧就即係音樂係屬於我哋咧，就係即係除咗我哋叫做李宗盛講嘅，就係語言言嘅延伸啊，就我哋有時咧就講嘢講得唔夠嘅時候咧，用唱歌嚟表達啦。咁我發現咧就呢幾年咧，雖然就係大家都講市場真係比較差，不過香港市場同埋台灣市場咧，佢哋嘅音樂發展係非常之迅猛，同埋咧選擇多種類型啊。咁啊好快咧就而家年初咧有各種嘅頒獎典禮啦。我發現香港同台灣嘅嗰啲流行音樂創作人咧，佢總係聚喺一齊，然後咧有好多新嘅作品同埋。一啲即係叫做傳承嘅作品咧，係重新發布嘅。 我覺得係大家都係揾一啲時間點啦，或者係一個機緣嘅巧合啦。咁國內咧有個綜藝現象，即係啲大嘅網綜咧，先至可以將一啲優秀嘅或者唔同類別藝人響一起，佢哋即係由於呢個節目嗰啲互動咧。可以有啲交流，但係散咗就未必啦。 係啦，嚇！ 頭先你講開，即係我對近一兩年嘅呢個香港地區呢個樂壇，有一種 刮目相看的感覺，因為之前一直好像青黃不接，現在無論是作品啊或者他的演唱的多樣性啊都提高了很多。 我非常的同意。好快呢就即係呢排的確呢我就睇到好多香港傳媒嘅宣傳呢，就一啲各大嘅頒獎典禮就會展開啦咁樣。咁的確呢就有相當多嘅一啲包括一啲老一派嘅音樂人啦，仲有歌手啦，就重新去發布佢新作，包括我嘅好朋友古巨基啊，包括有即係黎明啊，咁甚至乎呢就係 Eason 呢排又開緊呢就廿幾場嘅演唱會啦。咁然後呢仲有就係新一代一大批嘅樂壇新秀呢，哇令我眼花撩亂啊！你覺得我哋喺廣東，如果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媒體嘅力量，或者係有啲咁嘅即係組織嘅力量，可唔可以我哋即係仲有機會再做翻九十年代嘅樂壇嘅狀況呢？ 我諗隨時都有機會嘅人才，我覺得廣州應該一直都唔缺，只不過佢哋低調咁隱藏，冇一個角落啦，就係缺一個凝聚力同埋集體嘅力量。去將呢啲每一個角落嘅人挖掘出嚟，去發光發熱啊！因為依家都太單打獨鬥。 冇錯，我都好同意。 因為今次咧，我哋福州即係我個朋友係蕭山咧，著名音樂人咧，佢亦都係音樂嘅副主席。佢總係問我：喂，呢個識唔識㗎？星海音樂學院吹口琴演奏家嚟嘅，或者呢位彈吉他嘅，你識唔識啊？啲廣州。嚇死啦！我話我作為一個廣州人，連我都唔識。佢話你哋其實有好多嘅人才喺入邊，但係人才 我好同意啊， 較深嚇。 你知道咧，就即係美國咧，就波士頓最犀利嘅一間音樂學院之一咧，就係即係 Berkeley 啦嚇。咁就我發現咧，其實喺廣州都有幾個 Berkeley 畢業嘅一啲優秀嘅專業生咧，係啦。咁啊，翻到嚟咧，其實我哋都發現咧，喺我哋本地真係缺乏交流啊。 係啊，即係冇呢種嘅平台或者啲前輩啦，譬如我同你 冇咁樣嘅文化氣氛，咁我諗好需要你 嚇。冇 我講開咧就即係前輩啦，咁就係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就即係我可以真係如數家珍地一大班嘅歌手咧，都成為我哋嘅好朋友之餘咧，又喺樂壇裏邊共同奮鬥嘅。咁當年咧就我哋即係電台媒體，甚至乎我哋本地嘅電視咧，積極去推介咧，就屬於係本地嘅流行音樂啦咁樣。而家咧有冇？同呢一班嘅即系同輩們啊，去交流啊， 包括我哋自己都真系好少交流，因為真系各散東西，同埋每一樣狀態咧，即系有啲人零散做音樂，有啲即系好似九十年代咁樣密集咁樣去做音樂嘅，基本上少啲啦。咁好多嘅我哋同年代嘅朋友都喺度享受緊佢嘅人生啦，咁樣 哦，係即係大家都係半退休狀態，唔得喎，我哋要即係等你哋去傳承呢啲新人，即係希望咧就係啲新人喺你哋帶動之下咧，就重新再戰江湖。 起到即係吹雞嘅作用咁啦。 嗱，我講翻咧就2019年咧秋天嘅時候咧，都聽到你嘅新舊作品啦。咁過去呢幾年咧，我都知道你係其實就係為我哋廣州呢座城啦，咁又就為我哋廣東嘅粵語流行文化咧，其實都做到嘅作品嘅。喂，講下呢兩年你做到啲咩新作品啦？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做得仲係唔夠多，不過咧就係我發現呢幾年咧，自己對於一啲本土嘅嘢越嚟越有一種，即係從年輕時候即係埋手起上嚟，到到依家散發出嘅一種好深嘅情感喺入邊啦。 係啊，我都係。 咁呢幾年其實從2016年嘅寫到源頭咧，即係同我嘅少年啊或者童年嘅時光致敬啊咁樣，或者翻去嗰種追風車嘅好簡單嘅年代嚇。到咗2018年嘅呢度先係廣州啦，咁即係直情係擺明就話，哇！我哋廣州有幾咁美好嚇。 係啊，呢度先係廣州。 係啊，係啊，係。咁到咗呢兩年咧，同阿信唱嘅大同啦，即係憶自己嘅一啲城市嘅變遷啊，光陰嘅變化啊，或者係我談廣州啊咁。 同埋西厢记啦，同阿省粤剧院嘅当家花旦蒋文端小姐嘅呢只歌啦，咁 系蒋文端 都系有一种诶、对本土文化啲深深嘅挚爱啦。 嗯、 以前我好少即系系咁样唱呢种咁嘅作品，但系依家我就觉得就系一个非常之自然而然嘅呈现嚟嘅。咁仲要係越做越上癮添。 嗯， 我一講要做粵語歌咧，好多我身邊朋友咧，包括啲親人都話：，喂，好窄嘅喎粵語歌一樣嘢。啊，我又其實我好少諗到呢個問題嘅，因為一嚟咧啲家粵語歌其實喺全國咧，都算係大行其道嘅，好多嘅。 絕對係。 熱門嘅歌手咧都 包括你頭先講嘅一啲即係綜藝音樂節目咧，其實都喺度唱緊粵語歌啦，係。 係啊係啊，即係佢哋唔含淡致敬下，或者係好準確咁致敬啦嚇。咁作為一個廣州人咧，我覺得唱粵語歌係一件其實唔使多思索嘅嘢，但係你唱粵語歌同時一樣可以唱普通話嘅歌嘅。 冇錯， 咁 係啊。 趙麗麗其實一直喺度。想做一啲即系同本土文化即系雅致少少、通俗少少，但系有啲意義嘅歌啦。 嗯， 即系譬如啲我哋啲非遺嘅作品啊，藝術作品啊，咩港彩啊、港秀啊，或者我哋閩南文化一啲元素啊。咁因為早期有女姐嘅荔枝眾啦、即系唱到入心入肺，皆知學問。 冇錯，係啊。连我呢啲即系听鬼佬歌嘅人都识唱啊女姐嘅， 卖荔枝， 荔枝粽。 咁你有个你买有只流行歌嘅荔枝粽咁样，即系口口相传啊，或者通俗易懂啊咁样，即系诸如此类咧。其实个构思容易，其实做起上嚟非常非常之难。 唔容易啊，系啊。咁我真系好多谢你啊，就系我觉得咧呢几年咧系的确，即系无论系你同阿信嘅合作啦。咁然後就就係同蔣文端嘅合作咧，我都知道係為我哋呢一座廣州城咧，係希望再帶嚟一啲我哋一直唔可以忘懷同埋要傳承嘅文化啦。咁我哋講翻咧，就即係2023Understar 樂壇繁星夜呢個音樂會啦。咁就因為咧，我哋呢一個訪問咧，一定係要即係深深去分享有關嘅呢個音樂會嘅內容嘅。我發現你咧，其實歌單上邊係分咗四 part 嘅，有即係叫做。以前的即是音乐的经历啦，然后就是流金岁月啦，还有就是你参与一些即是电视的真人 show 之后的是啦那些经验啦，然后就是有关就是最终落点呢就属于我们广州的广州众啦，这样。喂，跟我们讲一下即是这一次的 Understar 乐坛繁星夜音乐会是怎样。 咁啊，乐坛繁星夜呢我就加了一个游船音乐会下。咁因为呢就好紧要就是话我頭先講咗咁多，即係自己啲情懷啊，自己啲諗法啦、啊。咁一落到實處咧，就係、是、巨象到你要喺珠江上邊一隻珠江夜遊嘅首航船，跟住放歌，用你一啲歲月嘅感悟啊，或者你累積嘅一啲歌，你聽嘅歌，喺呢個珠江上邊唱咧，其實係一種最好嘅。情懷的表達和致敬， 是啊，嗯哼， 繁星夜我覺得是即是很浪漫， 嗯， 即是我們廣州其實除了市井味和接地氣，我想都隱藏著很多美好在裡面的， 嗯， 那一個移動的演唱會呢其實是十分考驗各方面的協調啊功夫啦，比如你在個甲板上面搭一個舞台，它的燈光、它的音響、它的一啲設計嚇，包括座位，包括限高，包括用電等等等等咁樣嘅一啲協調啦。咁做到之後，我哋要睇天氣咧，睇嗰個潮汐啦。 係啊嚇，天時地利人和。 係啦，咁但係歌咧嘅鎖定度係唔會好躊躇，因為佢喺一個流動嘅江水裡面行咧，就好似時間流動咁樣咁。我哋專門加甲板，唔係話即係要挑戰動呢樣嘢，只不過喺個船艙，船艙入邊咧， 其實拍出嚟或者啲觀眾的感受完全冇咁好嘅，因為你喺個玻璃窗裏邊睇嘅景緻，同埋喺個船嘅頂端裏邊360度，超出咗 3D 啦已經。 呢个绝对是系咯，就喺繁星夜之下啦吓，就系360度无死角听音乐，同埋咧就系可以欣赏珠江两岸嘛吓。而且你知唔知啱啱咧，你呢个1月8日嘅音乐会咧，系啱啱就系广州灯光节吓。 哦，嗰日有好多啊，有好多嘅呢个好事宣布咗，我先发现。 嗯， 咁大家。查下啦咁啊，咁啊，我闭上眼，即系譬如我从90年星海毕业，咁啊94年《千本是金》出嘅第一张专辑，一直以呢个时间脉络啦。咁有好多歌我都未响演唱会度唱过，譬如《人生如此》咧，系我2007年响红磡亚视50周年嘅台庆里边，唱嘅罗文先生呢只《暴雨燃烧》主题歌，咁、紅磡之後我都冇唱過了 OK。 沒有你，再不必有愛，如同孤單中的我。沒有愛，也不必有我，留在大地上折磨。 仲有怕你看見我悲傷，就係呢個《劍笑江湖》嘅主題歌。錄完之後，又係未唱過。 怕你看見我悲傷。 等於此類嘅呢啲90年代嘅開端啦，就為我一個咁再翻去所謂流金歲月啦。咁我同你出生嗰個年代就係、是、其實應該係講我好輝煌嘅一個年代嚟啦。 冇錯，係都係屬於我同你咧嚇，即係啱啱出生嘅個年代，我哋都係30多歲到今日。 我唔諗到。譬如好似我當時聽徐小鳳小姐，咁原來佢60年代就出得到啦。咁諸如此類嘅呢種嘅當時嘅樂壇巨星，我嘅少年時光同埋佢點係令我嘅心動嘅每一刻咧，我都歷歷在目嘅。咁就揀選翻。呢啲咁時光嘅音樂啦，同大家娓娓道來啦，一直到係即係到咗90年代，90年代咧就係、是、譬如我哋你頭先講嘅即係阿武力啊、陳明嘅樣型， 係我哋一班好朋友們， 係啦，即係揾一個 medley 啦，即係聯唱咧，揀選咗佢哋三個嘅代表名曲啦。我仲揀選咗譬如好似彎彎月亮咁，即係嗰陣時 冇錯 輝煌鼎盛嘅啲粵語嘅作品。 悠悠如雪山，曾難何悠悠透沙塵。茫茫微風中輕心，自那清清桂花香。 我聽到孫聲帶咧，仲要講你會唱咧，就係、是、夜雨嚇、 啊。 我最中意呢一首粵語歌之一。 係 啊， 有夜雨飞过碎楼，静听夜晚的清幽，谁温暖，谁寂寞，为何又只是离愁？ 今日强哥呢宝藏男孩，因为唱咗我好多歌，其实呢只歌最早啊古传小姐唱啦。 有夜雨飞过水楼，静听夜晚的清幽，谁弯弯，谁似梦，为何似是离愁？ 古田小姐把聲真的很難找， 屬於我們廣東或者是全國樂壇的經典聲音， 即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古船的現場演唱了， 即是這種低音、女低音真的非常難得， 是啊， 即係強哥就最浪漫嘅啦，即係好貼合 繁星，繁星 夜。 許建強絕對係一個浪漫之人啊！ 佢將我哋呢啲即係嶺南啲濕立立嗰啲嘅雨景咧，實在話我唔係咁中意落雨，但係佢寫得咁浪漫咧，即係 嗰啲就被逼中意咗啦。 咁即係之前處理呢啲咁樣嘅作品咧，我覺得最舒服嘅方式去表達出嚟啦。咁啊， 喂，當晚咧就係阿強哥會唔會出現啊？ 當然要請佢過嚟啦。咁 哦，係啦，應該啊，嚇，我哋廣東樂壇嘅最重要嘅人物之一嚇。 江林指導幾時唔缺德咁啊？咁啊，跟住就依一 part 完咗之後，一個我參加新人秀啦。咁新人秀裏邊會有好多比較。有現場效果，一些歌都會打出來跟大家分享啦嚇。到最尾就是你剛才提過講幾首歌啦，即係呢度先啊，廣州啊、西廂記啊、源頭啊、風中麥田啊，都我近年嚟嘅一些作品啦，好代表我近年嚟嘅一些心境，比年輕時候咧，即係只唱情歌的我咧，多咗一份。對情歌之外的一些即係情懷，即係對本土啊、對生活啊、對事的一些睇法咁樣。咁整個演唱會，而家我都未知啊，依家仲未彩排。 唔係，我諗一定會非常之美好嘅，因為咧就係、是、上次就係花園音樂會，我哋真係共同度過咗啦。咁啊直到今時今日咧，雖然咧已經係過三年啦，咁但係咧就我哋身邊即係當晚參與過嘅朋友咧，包括我哋啲領導啦，就係啲專業嘅音樂圈嘅人咧，都係問：喂，阿 Paul 幾時再有花園音樂會啊？我話我哋花園音樂會更進一步就係麥子傑 3.0 咧，就會係呢、這個即係鵝潭泛星夜嘅即係音樂會。好快出現啦！咁嗱，我見到咧就其中頭先你提過啦，喺過去呢幾年咧，就係同你一齊真係合作嘅，仲有就樂壇新人阿信啦，上次都有參加。鄧志信咧，我發現佢嘅作品真係非常有意思，包括我個節目嘅一啲版頭咧，我都係叫佢同我做創作嘅。咁啊，呢個年青人咧，好有佢嘅旋律感啦，甚至乎咧，好有呢個廣州情懷啊！你嚟緊就會唔會同阿信一齊去真係唱翻一啲你哋合作嘅作品咧？ 啊！演唱會當然啦，當然啦。咁因為佢係逃不過我的，因為我哋喺呢個路線方面，一定會經過以前嘅大同酒家。 香煙袅袅，西窗統搖，舊街恐蘇醒了，嫲嫲在笑，爺爺的衫着反了。 咁佢寫嘅大同咧，就係我哋喺2016年喺拍呢個大同個 MV 嘅慶功宴咧，嗰陣時仲係佢揀嘅添。呢家啊，我話點解你知道大同？佢話從細到大啲即係大人啊，即係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咧，就帶佢飲茶咁樣。 飲茶， 係啊。咁啊，點知第二個月就關一張咧，佢就寫咗呢隻即係大同。去即係紀念我哋身邊嘅一啲。或者消逝咗嘅人同事咧，同埋留低嘅一啲美好嚇。咁嗱，譬如去完大同，啱啱就去到即係白鵝潭啦。咁就鵝潭當舟啦。 即係我哋一路坐住呢個夜遊船咧，就巡遊住珠江嘅時候，又聽住你嘅音樂。咁仲可以經過咧，就喺歌裏邊提及嘅一啲地方嚇，即係包括有大同酒家啦。咁然後又會去到鵝潭。 雖然咧未必做得到，去唱到邊度啫，就啱啱去到邊度，呢個唔係未必做得到，就係冇可能做得到，因為呢個難度太高，因為響成條珠江仲有好多其他嘅船。 唔緊要啦，最重要係嗰種感覺啫，係啦。 係啦，我同佢真係合作無間嘅，因為每兩個星期就會見佢一次，因為要錄風 6993節目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另外嘅一位嘉賓就黃允啦，咁 係咯，黃允以前都係節目嘅嘉賓喎，嚇。 佢以前 即係以前節目係有嘉賓啦， 主持嚟添， 係主持啊，係啊，咁啊係啊，你知道呢個奇女子咧，即係呢一次音樂會咧，佢有咩表現咧嚇？ 哇！咁因為咧佢從 Berkeley 學成，仲要喺度 歸來， 有三年嚇，咁啊今次疫情咧就。飛咗翻嚟， 咁都有好開心，祝朱喺個演唱會裏面可以同佢合作啦。咁我哋會首先唱一隻咧，我從來未喺演唱會同女歌手啊，2007年嗰、那個亞視50周年嘅紅磡演唱會咧，同香港嘅陳鳳小姐合作過一次。 係， 我同原唱黃佩從來未合作過喺舞台度。 啊，系啦，就黃佩都係當年同你一齊簽保麗金嘅。啊，而家佢真係遠在咧北美啦，睇嚟幾時咧就都可以請佢翻嚟啊！ 佢發出邀請，佢話明年啊，佢要開嘅演唱會咧，邀請喺網上嚟對唱一個。 太好啦，太好啦嚇！咁啊，係講翻黃韻啦嚇。 係啦，黃韻咧就我話你同我唱先得唔得？哎，冇問題，仲要係原 key 添。咁啊，最知咧就係響咁多年後咧，就有個女歌手同我唱呢只《愛不了，忘不了》，同樣係都係強哥嘅作品嚟嘅。 OK， 咁佢自己都會唱翻只粵語歌，咁啊，賣下關子先，亦都係 OK。好啊，好啊，我都好期待。多啲聽翻就係本地嘅，可以講粵語、唱粵語，甚至乎咧喺海外歸來，吸收咗咧就西洋音樂特色嘅人咧，又點樣唱我哋本地嘅流行音樂？就係呢啲都係屬於我哋呢座城裏邊重要嘅聲音啊！咁啊嗱，子傑啊嚇，咁啊喺呢一個音樂會當中咧，咁啊我知道無論係呢一個製作啦，還是係呢一次嘅形式咧，都係非常之新穎嘅。 嗯。 在嚟緊嘅嗰個即係呢一個音樂會當中咧，就係、是、嚟即係應該係1月8號晚上啦嚇。咁、而喺當晚咧，即係成個舞台製作會係點樣嘅嚇？因為咧，你知道即係我哋喺星空之下咧，以前我哋睇開 show 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呢個背景板啊，然後咧就各種嘅燈光咁樣。咁其實當晚係點樣去設置你哋嘅舞台咧嚇？ 具體咧就由呢個舞台總監嘅 Jackie 咧係一手操辦啦嚇。咁但係我就目前得到嘅呢個信息咧就係、是。因為咁難得，我哋喺上邊乘風破浪，頂住 披荊斬棘， 頂住冬日嘅微風啦。咁當然會遮擋我哋360度嘅呢個全景觀啦。 係啦，你知道好多時候我哋睇慣舞台咧，就有一個巨型嘅背景板嘛。咁但係咧，就喺咁樣嘅星光之下，其實咧可能仲通透啲好啲喎，係咪？ 其實對。燈光團隊咧有啲考驗啦，就係因為個光係散嘅。 嗯，冇錯嚇。 包括我哋研究咗，即係譬如喺船頭、船尾、船中間，即係擺位置咧，還是係邊個角度咧，先使每一位參與者都有一種沉浸式嘅音樂會嘅享受嘅感受，咁都有個考究。最終我哋就係喺船頭去表演搭一個非常之大嘅舞台平台啦。咁因為嗰個本身個甲板，我諗都有500-600平方啦。 係， 再加上我哋計過嗰、那個氣温啦、水位啦，即係就潮漲潮落啦。好在一月份咧，唔係嗰個好似夏日咁嘅時候有漲期嚇。 漲潮係。 係啦，漲潮。咁仲要佢嘅限高有一定限，之前講咧係唔可以超過。 哇！呢、這個音樂會好似好高難度咁啊。 係啊，因為。JC 咧，起碼1.86米定唔知幾多啊？咁啊，佢只能夠踎住嚟彈琴。 我哋音樂總監嚇， 係啦。咁其他嘅話，仲有我哋其實特別似一個沉浸式嘅 party 啦。佢會有我哋專門嘅攝影團隊，唔單止攝我啊，仲攝每一位入場嘅人啦。仲要有好多嘅暖心嘅小禮物啦，或者係一啲微醺嘅紅酒同大家。 哇！正啊！我即刻諗起歐洲嗰聖誕節啊，嚇加熱嘅紅酒啊嘛， 姜茶仲有。 哇！真係好貼心嚇。咁啊嗱，音樂聽到聲帶就叫做一座城一把聲音，讓你再度戀上呢一座城呢一把聲音。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動人嘅描述嚟嘅。希望咧就係1月8號音樂會順利啦，同埋圓滿成功。 好多謝曬，記住光臨啊，指導。 Okay。 敞开心扉，重拾记忆，倾出你的一生所爱。 情人别后，永远在。 OK， 继续回来就是属于我们爱乐之城一生所爱。今天就是有这排开音乐会的麦子杰。Hello， 是大家好。 咁啊，一生所爱咧，咁啊，当然就会同你讲讲我哋一齐长大，从细咧就系、是、一生都有嘅叫做粤语歌嘅情结嘅。啊，咁啊，我哋有一啲标准问题啦。咁、哦、其实咧就每一个人都会就系有第一次啦。你记唔记得自己第一首听嘅粤语歌、最深印象系边首？ 最深印象应该系我哋呢班打工仔同埋铁塔凌云嗰张碟。 许冠杰， 因为爸爸有一个黑胶，所以 嗯哼。 当时歌神许冠杰的歌并不是我的挚爱，不过觉得很亲切。 到今时今日再听这首歌，那个感觉是怎样？ 觉得更加亲切，它成为岁月的一种标记。好像再都没有听过歌了、是就是他和尹光、最早的年代是、我差不多同时间听的。 是啊，尹光是啊， 尹光啊，黎莎小姐、 黎莎姐姐，新加坡吓， 佢、有一句歌词咧，直到我依家我都每一次重温都觉得好好玩嘅，戳死火激到师傅手都震，转弯攞太顿都晕，想转左妈偏转右，黎莎呢、這个系。油门猛蹬，红灯照直行。 嗱，的确咧，喺个时代咧就系、尹光叔叔啦，丽莎姐姐咧，呢啲歌真系好贴地啊！咁包括咧就后嚟阿 Sam 哥咧就系、许冠杰嗰啲作品咧，都系非常之即系贴地，讲出民生嘅，当时即系民生百态嗰啲作品。咁嗱，我知道咧吓，就喺、个时代咧，我哋都听到好多就系、应该、包括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然后仲有就系香港本土一啲作品啦、即系呢个时代啲歌咧，直到今时今日，你每就系偶尔都会就系唱下马、 会谂起上嚟啦。但系头先嗰啲歌实在即系头先嗰只咩驾驶学神好似叫做，即系啲歌实在同我啲表达即系相距有啲远啦， 相去甚远， 咁、就少啲咯。反为我最近都好爱小凤姐嘅歌，我会经常唱 啊，系嘛？我都非常之喜欢徐小凤啊。咁啊，呢排咧，我哋做紧呢个节目咧，《爱乐之城》咧，除咗我而家同你做嘅呢个《一生所爱》之外，仲有一个叫做《似水流年》啊。咁我哋真系做到咧，就系喺70年代末期嘅时候咧，我先发现原来小凤姐咧、以前系专门唱国语嘅歌后嚟嘅。啊，点知道就系后嚟到咗70年代中后期咧，就开始唱呢、這、一个TVB 嘅主题曲啦。系啦，唱粤语歌啦，咁样咁啊，成为咧就系新一代嘅粤语天后，我都觉得好神奇。 嗯， 系啦，咁啊，呢排你听翻小凤姐边啲歌啊？ 我唔知听佢啲歌啦。今次嘅演唱会会拣选三首佢嘅歌， 系 做成一个 medley。 哦 ，medley，OK 吓。 佢嘅歌咧，即系少年不更事嗰阵时咧，系唔系好识欣赏，因为 唔系好懂其中嘅心意，系 啦，因为好简洁，但系好有哲理，亦都好直戳人心嘅。咁到咗啲家先系即系，哇！原来小凤姐每一只歌，譬如 成熟咗先明白小凤姐歌词嘅心意， 咩风雨同路见真心啦，同埋 系啦，顺流逆流啦、 新的希望又重圆，又励志啦，又简单啦，系、啊，小凤姐嘅歌真系即系百听不厌啊！ 系啦，我哋都听咗即系几廿年嘅即系粤语歌啦。咁、直到今时今日，麦子杰心目之中有冇挚爱嘅男女粤语歌手？ 当然啦，咁陈百强系我挚爱嘅男歌手啦。咁又系我嘅偶像啦，因为佢对音乐同佢自己都系即系零污染，同埋高要求。 系高要求。 系啦，即系好品味。加上我依家先发现，原来好多嘅作品。好多嘅好脍炙人口嘅佢自己嘅作品，经典作品都系自己写嘅，非常之有才华。 藏着以往故事的念，走尽再走出一天， 双眼的茫然偷看每天，似是完全无记忆，似是完全无认识，沉默里回头望身边的改变。 是啊，他刚刚出道的时候都是靠自己的作品而一鸣惊人。 是的，他的一种唱腔非常俊令，现在听一点都不落伍。 没错， 还要是有一种好像将时光将他最美刻停留在属于他的年代。即是还有他的唱腔我非常喜欢，即是总是受着一种最高级的善意在里面。 系啦，咁好多人都講咧，就真係陳百強嘅歌咧，只係屬於佢先唱得最好嘅。當然有無數人翻唱，都有另外一種就係唱法同埋一啲新嘅理解啦。咁但係咧，每一次唱翻佢自己嘅呢啲作品咧，我哋都係最中意陳百強嘅原裝正版。咁我記得咧，就阿 Yman 講過啦，就話流行歌曲有另外一個詞叫做時代曲啊。咁啊，真係咧，就某個時代咧，冇咗某啲人。某些歌曲出来是代表着某个时代。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歌一直到后来无数的年份之后呢，依然都会成为流行歌曲的那个真是历久常新的一些人是很少有的。陈百强是其中一个。 他是跨越时光的美好。 是啦，讲一两首你最爱他的作品呢。 哇，太多了。一生何求啦，几分钟约会啦，涟漪啦。仲有是我的故事啦，多等等啦。 咁啊，我的故事咧，感觉上似似地阿哥哥嘅我，咁啊，即系呢种吓，即系因为我见到就系喺你嘅歌单里边咧，就话最爱嘅男歌手陈百强有边啲歌，咁你就写所有吓。咁喺呢一堆嘅作品当中咧，就喺你嘅音乐会里边会唔会唱翻一两首啊？向佢向偶像致敬。 哦，有，我拣选咗两首。他的經典作品串連在上身。 好啊，都是 Medley 是吧？ 是的 Medley。 即是有小鳳姐的 Medley。然後有當年呢我們一起出來的兄弟們呢，就有毛寧啊、楊玉瑩的，就有陳明的 Medley。 是的是的是的。 咁然後呢就有小鳳姐的 Medley。 是的，我陳百強呢就最早唱 Bossa， 因為粵語歌手 來。是啊，他就是唱過粉紅色。 的 一生係嘛？係 啦， 咁啊 ，Love It on Rose 啊，咁啊一首經典嘅法文歌啦。係 啊， 咁我都聽到你成日都唱嗰首就係即係法文嘅作品嘅。呢次你會唔會唱呢首歌啊？ 會，就係頭先我提到其中一隻啦。 OK， 好啊，咁啊嗱，呢個就係你嘅陳百強啦。係 啦， 咁你嘅女歌手係邊個？ 其實陳百強和下邊我喜歡的女歌手都是一樣，即是他剛出道或者是我小的時候第一時間並不是最喜歡的，但是他們是一種青春的歲月和陳年的老走，就是越嗲越有味的那種感覺。林憶蓮啦，即他是一個白花衫的年代依然那麼高水準的一位藝術家，好像這樣的歌手應該基本上我找不出第二個，即是個能， 我都同意 個能力， 因為我都是他歌迷。 除了讚賞他的音樂的一個態度和水準和天分，我覺得他的音樂呢很難得，其實是他每一個年代的代表作都很有那個年代的光芒。即係譬如八十年代佢嘅舞曲，咁當時你諗下，好似佢咁嘅舞曲，嘅展現，都市嘅女人係十分少噶啦。咁到九十年代嘅佢嘅哀怨女子嘅年代， 李宗盛 嘅作品咧，同樣非常之入魂入骨噶啦嚇。咁其實對我嚟講最中意嘅反而係佢自己離開李宗盛之後。做大多數時候做獨立製作人，或者是跟不同的他揀選的一些類別的製作人去合作的時候，特別這幾年同上 成了巨星之後，很多時候就是歌手就有了自己創作的自由度嘛，是不 是？但是那個問題就是很多歌手會太多的自由度會迷失，或者是 很難突破到之前 好像你說齋，就是很難突破，但是他不是，他會響到不斷提高的同時呢 始終冇離開大眾嘅眼球，呢、這個就係佢高超嘅功力啦，同埋出眾嘅品味。 咁我見到你咧就即係選擇憶年咧，有咁多作品之中咧，其中係你推薦《枯榮》喎，係嘛？ 嗯，因為頭先講過佢嘅作品，我反而喜歡《新千年》之後嘅林憶蓮嗰種灑脱自在、獨立同埋。思维的方式和高度都是我喜欢的。是他和神世女的第一次的深度合作，我听他自己说第一次听神世女唱的 demo 非常喜欢，但有一些崩溃，即是非常难唱，在一个小节里面横跨两个八度，一呼一鸣，这里他足足练了一年但出来我觉得是非常之，即是他真的是环保主义者，既有態度，又有好高嘅音樂性，又可以有突破性，非常之難得。 就是对于忆年来讲大家都很喜欢习惯比较就有王菲的。那你怎么看王菲？ 王菲是我欣赏的另一位女歌手，她是一种即完全是靠天分唱歌的一位女歌手，和林忆莲是最大的。 是一个是很努力一个就是天赋是吧， 和林忆莲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不同。 阿飞有什么作品你自己真的很想即是跟大家推荐的？ Dita。不要偷看你一秒，是害怕突然会偷笑，会自然爱过无聊，会突然高声呼叫，叫灵魂再跳再跳再跳。 我覺得佢後期即係耐唔少唱一隻嗰啲係啊，真係靠佢嘅天分，有時係玩夠一隻歌。但係佢年輕時候，佢自己主動出擊要做嘅嗰啲歌，譬如《Dida》呢個專輯咧，雖然有好多自戀嘅地方嚇，亦都係佢同竇維最兩情相悦嘅，做一張完全打破慣有嘅華語歌手嘅一啲表達方式，將一啲獨立嘅音樂咧，好順其自然咁樣，似乎冇內容咁表達出嚟。 嗯哼，係啊，就係當時咧，喺嗰個時代咧，啱啱我都同竇維咧就係非常之親密啊。咁變咗咧，就我都好記得就係呢張唱片嘅嗰個創作嘅過程嘅。咁的確咧，就呢個唱片出嚟嘅時候咧，令我非常驚喜之餘咧，其實我都覺得喺嗰個時代咧，華語流行樂壇的確有需要王菲咁樣嘅人咧，去打破就係以往嘅一啲音樂傳統。你自己內心咧有冇特別喜歡嘅樂隊或者係佢哋嘅作品啊？ 我從細到大都其實麻麻地中意粵語嘅樂隊，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好似粵語應該比對我嚟講嚇比較即係多方式咧，以麗或者係豐富表達出嚟。我對對人嚟講即係太 straight 太直啦，好似唔啱我覺得即係想像中嘅粵語嘅表達。不過要我揀，我會揀翻咧我嘅風中麥田第一任吉他手余樂夫的樂隊吹巴糖，咁余樂夫咧其實是嶺南的高胡演奏家余其維先生的兒子，咁佢而家都是星海音樂學院的老師嚟嘅，咁啊教高胡啦，咁你知高胡我哋是嶺南第一胡嚟噶嘛，即係 冇錯， 好多粵曲嗰啲我哋講嗰啲以前嗰啲爺爺咧就是高胡。 是他出来的嘛。我老豆都拉的你跟你说。 是吗哇正。我 是啊。 我那个夜雨呢音乐版本呢就是余樂夫拉的。我想不到呢他其实为了成立这个吹波堂呢经常会跟他爸爸呢他有很多争拗。他不 務反面。 不务正业啊。而且是很金属的他的乐队吹波堂。在嶺南地區他們都經常去香港演出的，所以我會選擇回即本地的這隊非常之有個性的，而且他的成員裡面很多都是他現在星海音樂學院之前的一些文樂的教師組成，所以但是、 即是吹波堂樂隊是都是屬於星海的老師來的， 是之前是的，但是你知道樂隊噶啦，係嘛？咁我會經常換人嘅嘛。依家係依家啲成員，我就代確認下。但係吹不朗對我嚟講，除咗情感之外咧，音樂方面佢依然有啲即係我覺得嘅一啲瓜燥，但係非常嘅態度。 嗯哼，你推薦一首歌叫《盛夏》喎，係一首點樣嘅作品啊？ 係佢多嘅比較。曹小小的作品里面稍微安静一点的。 安静一点你都很怕曹啊。 的一隻歌来的。透过一种青春的骚动在入面。 我相信每個人都心目當中一定會有幾個很重要的人、我們編輯就有這樣的問題是給所有的被訪者、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三個人要送一首粵語歌給他，麥子傑你會送給哪三個人和哪三首歌呢？ 其實這個問題有點重，所以我會選一個啦，剛剛其實、我的外婆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的，即是我跟麥璇寫了一首歌叫做《外婆湯阿兄》，是普通話版。跟住今次做這個採訪，我做一下功課，其實我們還有一個粵語版，直接叫做外婆，就是我跟阿妹都寫給我們自己外婆的。 每天外婆在橋上拾起歌韻， 曾生活泼乖酸，每晚远朗月地堂香。每当歌声响起晚风里，我最爱与细妹淘气的拍着小手，看着梦光临。 好简单，佢就系集中咗好多我哋中国优秀女性嘅好多品质啊，勤劳、勇敢、低调、正面啦，咁同埋关键系佢嗰个支持咧，佢会俾好多空间俾我哋啲孙辈嘅人，即系无论生活中啊，或者对你哋嘅情感啊，或者系你身边嘅同自己亲戚关系咧，佢都最豁达，俾到最多嘅空间俾我哋，所以呢只歌会献俾 就会拣翻自己嗰首《外婆》。 系啦，怀念到外婆为我歌，念到昨天多么乐趣，路里送我关怀，靠我步向成长旅程，怀念到外婆让我歌。 嗱，我同你咧都過咗十七歲幾年啦，咁啊，咁啊，十七歲嘅時候咧，我哋都即係非常之天真爛漫可愛啦，咁樣嚇，仲記唔記得十七歲嘅自己咧？要送一首粵語歌俾十七歲嘅麥子傑。 我記得十七歲嘅自己咧，我諗係十下十下，即係同埋準備考星海。我觉得我是中学的印象好像高中的印象稍模糊，就是十下十下。如果揀选一隻歌，我揀选我自己写一隻源头啦。 OK， 因为其实十七岁人生才准备开始，就是源头代表一种出发的心境。 星星讲出往事，在这斑驳黄昏，花开思绪回来，离潮暗涌就像诗，当初青春趣事，是那温润时光，交织的笑声与泪，平凡最真挚，亦愿意。 明白啊，反而咧就可能。即係每個人的成長背景好不同、我自己想起自己十七歲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在生命裏面最痛苦的其中幾年就是在十五到十八歲之間，我很痛苦。 這麼早熟 啊？是啊，因為我記得我十八歲已經入到大學了，所以就很痛苦，是並不是因為讀書艱難、而是覺得呢就好像这个世界对自己很不友善。是啊，所以我自己是一个自闭青年来的，当然。 理解。 我要你送一首歌给你的前任，会揀哪首？ 粉红色的一生，陈百强的。 微风吹开美丽的心，添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到乱纷纷，不要让你 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 点解？啱啱先讲完呢只歌， 因为好美好咯。 咁就系前任啊嘛，好多时会系即系已经分手嘅人啦，系痛苦嘅，还是系和平啊？系如何分手啊？ 好似就系即系相隔遥远地耐咗，即系不可挽回嘅结果。 哦，即系二人相隔两地。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唔播《遥远的他》俾佢听？ 遥远的他是一个结果，遥 远的他是死鬼了， 他是一个结果，但是不是 一段回忆，可能这一生是一段回忆。 OK， 有没有暗恋过人啊？ 有啊。 送首粤语歌给他啊。 喂，我自己的歌咯，就是普通话是为何你的心不懂，粤语是为何你最爱的不是我。 OK， 因为暗恋嘛，你自己又不好意思，即係最終冇真正表達，咁嗰個人一定唔係最愛你噶啦，最愛你一早 feel 到啦，係咪？ 嗯，係啊，係啊，係啊，以你咁敏感嘅人。 為何你最愛的不是我？為何愛上你的一生痛楚？問這世界哪裡有同苦相等的愛？ 嗱，我同你咧都有好多朋友咧，都系有时会思念啦。咁但系咧就成日都唔会联络嘅。 系 你会谂起边个人，同埋送首咩歌俾佢啊？其实咧，而家你写呢个人咧，同我又好熟啦。咁然后咧又系好少联络，一到咗圣诞节佢先会揾我嘅。个人叫黄佩。 哦，我爱不了还不了咯，同阿黄佩唱呢只。 念风划破一地雪。的血，书写恩怨千万年，雪花在半空上转，仍然难避免，爱可粉碎于面前。 嗱，粤语歌咧，我哋真系唱得多啦。有冇某一首歌词咧，令到你可以冲口而出嘅？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好佛系。 阿 Sam 嘅系啊，浪子心声。其实呢句说话你系相信嘅系咪？ 系啊，即系有时你有压力嗰阵时咧，唱起啲歌咪释埋咯。 O、okay. K， 即系其实佢哋系减压嘅一句歌词嚟嘅。 嗯哼，但系你都相信佢系真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你会同。個人的經歷或者你的性格有些即都關係，我想佛系一點，人生會自在一點。其實這個就 是 我也很同意， 早期的佛系來的。你知道早期的歌詞那麼簡單，它都可以有那麼精的句子在裡面。 是啊，它很有即對於人生的這個叫做總結的。 是 啊， 如果用一首粵語歌去表達你當下的心情和際遇，你會選哪首？ 四季歌啦。 红日微风吹幽渺，云外归鸟知春晓，那个爱总一觉醒来，床伴蝴蝶飞走了，船在桥底轻快摇，桥上风雨知多少，半唱半和一首歌谣，湖上荷花初开了， 就似风车转到停不了，令你的心在跳。 佢就系用诗般嘅优美词句去表达世界轮换嗰种岁月嘅气氛啦，同埋你对景物嘅一种寄情。 系， 有啲歌好奇怪嘅，佢其实冇讲啲乜嘢，但系喺文字当中所塑造嗰种氛围咧，就会令你代入，甚至喺某啲特定时刻感动。 冇错，我都非常之喜欢呢一首歌， 系嘛？ 尤其佢嘅歌词吓。 嗱，譬如桥下流水赶退潮，黄叶风里轻轻跳，你马上知道系秋天啦。又退潮，又黄叶，咁但系佢就个意境就非常之靓， 好美，系。我同你都是资深的年轻人啊，有冇首歌要表达咧？就是你的即系一生的境遇咧吓， 缘定今生啦， 吓。 我觉得人咧喺呢个世界走一遭咧，就是有很多机缘啊，或者系我谂系冥冥之中佢就是有一种契合喺入边，所以呢只 我都明白。因为呢首歌我非常熟悉， 就拣呢只咯，加上即系自己同阿陈秀文 系 唱嘅一只歌，都有意义嘅。 碎花纷飞，如影随影，一切也为你尽诉心意在这地。幸运是我这艳阳来得细腻。愿快乐快些赶走痛悲， 碎花纷飞，友情与你一切也是美，共你分享是趣味，就让俗世里你是唯一知己，让美丽记起心知得你， 缘定今生真心不会分离，命运给我好比一出好戏，缘分是我与你同到每日每天千亿世纪。 最近有没有听一些新的粤语作品呢？有没有一首歌推荐给我们？ 2021年呢，阿信邀请我跟他唱一首《我谈荡舟》，我听嗰时就已经好喜欢啦，划过硝烟的气味。佢同阿九时一起合作啦。咁九时就系对本土文化极之深入去研究嘅一位词人啦。咁我记得佢交啲歌俾我嗰时，差唔多每一句都有个注解，同埋阿信嘅嗰个旋律嘅走向啦，非常之贴合啊，两者之间咧，好似有一种历史嘅厚重感喺嗰度。但系佢明明又系一只新歌，划过硝烟的气味，车牙埋入了泥地，这黑城市里留下多少喜与悲，即系三字两句，你都知道就哇，即系呢、這个广 首歌俾人感觉有啲厚重咯， 吓系啦系啦， 同埋吓，但系同时佢又冇俾人感觉好古旧嘅感觉， 系啦， 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佢系扬起上身嘅，咁将呢个我哋广州咧个城市经历咗千年啊，依旧咁样充满活力咧，你谂起呢件事都觉得令人激动，所以而且喺2021年咧，亦都经过一种疫情嘅考验嘅情况下，当时嘅白天鹅啦，同埋几个主流媒体咧，都用我哋呢只歌鼓励过好多人。 好啊，咁我哋希望喺音乐会咧，就再次听翻呢只歌啦。 长河梅处流入这地，将史册于风雨里串起，渔船随河到荡之何地，可再现以往相顾万里，划过硝烟的气味，青牙埋入了泥地， 这小船过去，途尽多少的如飞，直至换得这片地，感染时代的凄美，令到后积的质感被铭记。 我谈潮汐里涨落里，经过几世代凝聚，早已花掉大成眼泪。 洪流随浪去，进又退，都市急速变更累，上游仍要抗水，永不言退。 咁啊，好快咧就一月八号开你嘅全新一场嘅音乐会啦。咁啊，祝愿咧就系顺顺利利啦。同埋咧，我已经知道票房已经系爆咗咯，系嘛？ 太好啦！因为咧，我哋加上要限流啊，个船咧，因为太多人会头重脚轻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系好珍贵，我知道就系得200位都唔够啊，即系百几个位嘅啫。咁啊，我都希望喺现场咧见到咧。就是你出色的演出之餘呢，就是很多音樂圈的朋友啦。 是是是，歡迎大家。 嗯，那我們在現場見吧。 好，現場見。 拜拜。 拜拜拜拜。 敞開心扉，重拾記憶，傾出你的一生所愛。